将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荣孙，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 好啦，咁头先讲完学历咧，咁啊令我谂起啦，点解人哋外国嗰啲学校咧会咁啦？咁正如阿陶杰讲嘅，好似，佢话外国啲大学咧。他都話香港的大學咧，問啲即係講一個問題嘅咧，冇人舉手嘅。我盡量跟啲老師咧，即係 冇眼神接觸， 眼神接觸冇嘅。 冇啊！ 呢個咧，因為我好有經驗，我細個就係啦。咁啊，盡量唔講。咁但係人哋外國的大學唔係嘅，大佬你一個舉咗手，前面講咗之後咧，後邊九啊個舉緊手話，我想質疑你， 好似蝕底咁樣，唔舉手調翻。香港調翻轉，一舉手好似俾嘢咬咁樣。 係啦，即係好願意去發問問題嘅。好似今次我去一個天文台啦。join 咗個 tour 啦，咁啲講完之後，講完嗰個天文望遠鏡之後，跟住其實好多人舉手嘅，咁問啲問題咁樣，哦，我覺得即係嗰種踴躍咧，係我比較詬異，即係其實由呢個文化嚟嘅，所以咧點解咁多狗官啊啲咁咧口講愛國，雙腿最誠實，咪將啲仔女送曬去咯。是吧，叫你去一帶一路，咪吉爾吉斯，哈薩克，仲有呢個巴基斯坦。喂，六八九又唔見你將啲仔女送去巴基斯坦讀書，係嘛？送去英國，識貨嘅嗱。咁呢啲咧，其實咧，我哋叫咧，即係官人於微，睇下佢要做咩動作，你照跟冇錯噶啦。呢啲嚇精甩尾啊，一定唔會咩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咁因為大陸或者中國人社會咧，槍打出頭鳥。我頭先同阿 Lance 都講噶啦。正如好似阿老乾媽都話啦，即係大陸嗰個女人，佢話我都唔容許我細佬即係咁登突出啊！ 突出啦！ 突出佢係唔好嘅，竟然係 突出，即係但你考試考第一係咪叫突出咧？ 唔係即 嗰啲唔係 嗰啲，佢冇所謂。 即個性上， 個性上唔好突出咯。 成績突出，個性嘅平庸。 嗱呢啲咧，我哋 呢啲咪做到阿胡錦濤咯。 上一代咧，上一代就好中意呢啲人咯，即係香港都係 㗎。叻仔啊！ 其實而家都係㗎。就希望你即好似最近嗰個校長咁，最好就背多啲書嚇，係咁操卷，咁你最好就唔好質疑我，咁啊啱噶啦。咁其實嗱，某程度上其實應該係睇書，唔係讀書，要睇多啲課外書。外國點解咁多科學家？因為你由細到大睇科學，即係唔怕講啦。我有個同年嘅細路，同我女係同年嘅，但係人哋睇嘅課外書，我睇完之後我汗顏咯。 睇啲咩書咧？我小朋友 科學書咯，科普嘅書咯，嚇。即係人哋即係要嘅求嘅知識，唔係話一定要即係唔係求分數嘛？嗱咩？我哋香港啊，即係口號城市嚟噶嘛，求學不是求分數。我真係想嗱，香港啊，正正就係求學是份求分數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出唔到冇咁好嘅產品？ 咁調翻轉，啱啱你話請人就係你唔會請呢只學歷最高噶啦。調翻轉啦，如果我學歷低咁點見工咧？調翻轉個角色，咁老實唔係即係唔係個個即係好似你咁嘅僱主會咁樣。 咁我講我啫，我講緊其他僱主唔係嘛。我今日唔係教你咩嘛，我講我用人嘛。 總之即係其他人冇學歷都冇運行喺香港，即係呢一個環境。 我負責任同你講係。即係你個社會主流係咁樣嘛，即係大多數係即係愚昧嘅，咁我幫你唔到 嘅。所以咪嗰啲低學歷嘅人更加要創業咯，咪要。 所以我希望咧，我諗聽呢個節目或者睇呢個節目咧，千零幾千人啦，咁希望你聽完之後咧，於第日就做老闆咧。我唔敢講我成功，希望我家啲同事好穩定。因為佢好知足，同埋咧就都發揮到佢所長。 咁你有冇同事係學歷低到中五大之後，其實佢做嘅嘢係唔知佢學歷嘅咧？另外你個個都咁樣嘅咧， 我大部分都係喎， 大部分都係。 我嗱我唔好講添啦嚇，我同你都曬個冷啦。 咪咯，我哋 我曬冷， 我三分啦，我三分會 有你三分，我兩分， 兩分咪咯。 我周時啲人問我咪大學畢業添啦，我唔係第一次噶啦。跟住其實呢啲嘢咧最，不過亦都講翻啦，你一定要自己後面咧要學多啲嘢，呢個真嘅。 即係唔理喺書本好，或者睇 documentary 啲嘢都好，起碼出嚟吹兩嘴，人哋都覺得你係點啊嘛。好，講翻另外一個先，另外我唔會理佢背景，因為其實有背景啊，婦女添，即係例如話親戚啊、朋友嗰啲咧，我更加唔會。 哦，你背景即係所謂佢背後嗰啲人物、嗰啲關係嘅背景。 咁我會即係用人咧，一定要好。好理性，你覺得呢個人你用唔用到？你公司有冇一個位係俾佢咁坐？ 嗯， 我試過一次，因為 我嚟下啲 friend 介紹。 係有舊拍檔，佢話有個親戚冇嘢做，咁我夾硬執咗落我公司度。 做咩啊？ 我係好唔憤氣咯。 你請佢，你請佢做咩先？夾硬執 做啲嘢，我要教佢做咯。咁例如話做啲表畫工作，嗰陣時我嗰間公司未執噶嘛。表畫工作，咁啊。我親身教佢，仲要我出埋人工。後屘我拍檔就話願意出翻少少，即係出翻一半定唔知，後屘出曬。咁但係大家都係唔開心，結果令到我同拍檔有少少因為咁而唔開心。我唔知係咪因為咁而大家跟住嘅分道揚镳啦。呢、這個我就冇呢個諗法嘅，但係即係你好難令人哋點諗噶嘛。所以其實點都係一個負面嚟嘅。因為你根本就冇咁嘅需要呢個位，而我個樣子可能又好即係好。西即係好西嗰陣時候，可能個樣俾佢感，俾我拍檔感覺到，你唔請咪出聲咯。咁我又唔好意思拒絕人。咁結果咧就發生啲收尾啲，即係跟住佢走咗。最慘係咩咧？跟住佢同我另外一個我覺得好叻嘅夥計咁講嗰個 point 嘅。兩個出咗去自己開公司，搶咗我大部分生意， 退場即係教識。 咁咧搞到我咧就嗰間公司，嗰間公司我就想唔做啦。咁啊講一個笑話啦。今日啲同事話翻俾我知，林生，哎呀，即係同嗰個負責人啊講話，喂，個價錢，因為之前大英同佢講咗咧，叫我林生咧就即係報價嘅負責人咧話總之咧嗱想唔做廣告，咁咧就報價咧就報貴啲，報天文數字，做係離譜地個天文數字係離譜添。照做，咁呢個咧一個意外收穫。原來咧呢個世界咧有時咧你唔，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啦，化轉危為機咧有一集話我心有事叫我唔好咁上心啊嘛，啲嘢做多就做，做唔多就算嗰啲咧。咁結果咧，親好多單咧又咁攞翻嚟，即係我唔係話叫大家 即係你唔自在，唔自在，心 態翻轉，唔自在，咁我真係又俾咗你喎，咁奇怪呢個世界。咁啊，另外啦，我唔會理佢國籍嘅，我其實最近咧，我話俾你知，我想請個印度裔或者巴基斯坦裔嚟講，二月得噶啦，因為要個英文好啫嘛。我又請唔起鬼佬，咁啊呢啲又點解啊？要請呢三個種族嘅人啊？ 因為受歧視難揾工，有份工難得請，佢更加努力做添啦。 如果仲委以重任嘅話，你會點啊？ 哇！定係搏曬命，我翻屋企都唔翻添啊！ 咪就 你就諗乜？ 咁啊唔好啊，大佬嘥我電啊！咁所以咧，嗱，你記住，即係咧用人咧，因為其實如果你有時咧，如果你做其實我覺得做咩生意，即係無論做本港或者做做外國都好啦。你請過呢啲我哋叫做相對比香港 有國際視野 資源上係落後少少嘅國家的人咧，佢會好珍惜你呢份工。如果係嘅話，即係當然啦，睇你好唔好彩啦。嗱，唔會話百分百，有 exception 嘅。OK， 但係即係相對嚟講，佢會珍惜。 你講普遍性嘅都係講 普遍性，即係你唔好講個別啦，即係等於話美國好危險啊！你睇下呢個 開槍有成， 開槍有成，我食五萬幾人啊！咁你個好細嘅 spot 啫嘛，係咪先？我成日都咁譬喻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呢類人咧，其實同咩咧？同男朋友女朋友一樣啫嘛。你梗係揀一個佢愛啦，你多你愛佢嘅人啦。 咁都好多人愛嘅咩？ 梗係咯。你會幸福啲噶嘛？ 你咁講，因為你老婆愛你多啲喎。 我應該係嘅， 個把炮啊！ 真係喎，咁我覺得係咯。 咁講， 咁同埋講，咁我呢啲負責任嘅人嚟噶嘛，咁啊交足功課噶嘛，係咪先？ 唔係咯，體能好啦又。 唔係，即係講我講緊，即係講即係顧家方面啊。喂，唔好講呢啲嘢。咁另外一點咧就不計前嫌。咁啊呢個 point 咧，我即係其實冇乜補充。咁啊呢個因為醫書直説啦。咁啊我但係頭先所講，我有個同事咁咧就出咗去自己搞。我不嬲覺得我欣賞呢個人嘅，我都話喺街有陣時見到佢咧，我都會話我都同佢傾偈。嗱，佢攞我啲客咧，係佢走咗之後咧 call 我啲客攞到翻嚟。咁因為我哋做得唔好，或者你嘅服務唔 到位啦，大陸話齋。 我定係調翻轉，佢又揾個平價錢叫客先，一開波。 咁你都冇辦法㗎。咁你人哋平價做到，點解你做唔到？點解你做唔到？ 我有個客都會轉啦，一樣。 係咪？好簡單啫嘛，即係喂，水向低流，你唔好怪個客。 嗯。 個同事調翻轉，而家我諗睇化咗就話，喂，人哋都要生活啫，嚇、啊！佢出咗嚟先叫你。但我第一個之前頭好頭嗰幾集講過有個夥計出賣我噶嘛，佢、就叫咗嗰、那個叫佢夥計啦。你有冇發覺我頭先講啊？我叫緊同事嘅、啊 嗯， 尊重我叫同事啊。 一起做嘢嘅人啦、啊，淨係 同事嗰、那個苦暗家副夥計咧，就叫個莊工裝衰我啲嘢嚟搶咗我張大單。呢種係一種，例如話我要， 啊、 例如話我要十月一號之前裝好曬二百個分店嗰啲嘢，佢叫夾埋個師傅裝衰我啲嘢，仲同我虛報軍情話俾我知做好啦，跟住。我跟掛講，唔係做好咗幾多間幾多間，我仲有表嘅 Excel 表 嘅。哦，你個表都做埋， 做碼表，即係我以為收咗，跟住佢話：你睇下未出街啊？原來做咗三間， 仆街。 咁於是咧，哇！你忍唔住咧， 忍唔住仆街嚟嘅真係。 咁所以咧，不過咁，我又將佢轉 危為 危 機啊？ 點樣咧？我好記得佢同另外一個契弟咧夾埋一齊出馬嗰個咧，嗰、那個設計師喺某間公司度做設計師，就 freelance 做，即係出嚟做嘢咧。咁有一次我追嗰個設計師嘅公司，佢亦都我啲客嚟嘅。咁我追佢問佢攞票，跟住佢同我講過：，喂，大恩，你好窮啊，幾千蚊你都收。其實嗰期真係好唔掂啊！你，我就記住佢呢句説話，同埋記住我頭先嗰個 PK 夥計咁樣對我。我就要努力做好而家每一件事。我到有一日有一張見得人嘅支票或者成績表之後咧，我就會打電話俾兩個人。喂，記唔記得我啊，大 N 啊？好多年前咧，多謝你出賣我啊！而家咧，我發咗達啦！ 激死佢！我請你食飯好唔好啊？ 我請你食飯啦！邊度啊？皇家遊艇會啊！ 哇！ 你未嚟過噶啦！即係其實咧，我會將一種所謂嘅負面咧，變為一種正能量。咁、當然啦，後面嗰段你做唔做你嘅事啦。但係即係與頭先阿 Lens 覺得咁仇海刺心咁，我一定會做嘅。因為你正正常常，你唔做呢份工，你出去叫我嘅客，我係心甘命抵。因為我有所缺，我俾你贏到，識英雄中英雄。所以咧，不計前嫌。如果頭先講嗰個我欣賞嗰個同事嘅話咧，佢而家再翻嚟做嘅話咧，我會成道門開咗你，歡迎你翻嚟。 我都有能力。 你有呢個能力， 同埋佢唔係損害你個名譽得到呢樣嘢。 係啦，你只不過你出咗去之後，你叫咗我單，所以我今日見到佢，我都會真係打招呼。 嗯， 我拍一拍膊頭，講笑咁講，四仔啊，幾靚仔喎！而家出到，即係我會咁，我試過咁講過嘅。咁所以喺呢度我都即係同大家講，即係用人真係為財咯，嚇、咁所以唔好清楚。另外啦，坦誠相對， 老闆同個同事坦誠相對， 其實要包括所有嘢咧。 嗯。 盡量咧，真係要打開透明啲，因為其實同事唔係傻嘅。你估真係人哋傻嘅咩？好多老闆就以為自己咧，你做嘅嘢人哋唔知 道。喂，但係調翻轉喎，啲話你咪冇威嚴咯，你同佢咁熟咁 friend， 乜都攤到俾佢知道。 哦， 佢點服你啊？ 坦誠唔代表冇威嚴。 嗯、 我對事好有好有，即係例如話我有要求，例如話你達唔到呢、這個，例如話好簡單啫嘛、 嗯。 你做完嗰樣嘢，例如話做一個軟件咁計。你會唔會 assign 一個同事每日做一個六個鐘頭嘅測試？你今日就係坐喺度幫我撳呢個六個掣，你做到放工為止。 會噶，會咁嘅人噶，都唔會。 但係你唔去要求，有冇你冇？如果你 in charge 個同事冇啲咁嘅要求， 嗯， 我嘅執著要你去做咯。咁唔代表我冇尊嚴啊嘛。我同你好透明噶，不過我係要你做，兩個冇衝突嘅。 嗯， 坦誠，例如話有好多嘢。說之以道理，其實我有引我後面有一個說之以理，因為咧你一定要服眾。 嗯， 我又即刻攤去嗰、那個另一個啦。因為咧你唔服眾嘅話咧，即係嗱，其實透明，例如話有啲位你要點解要報呢個價出去咁平？哇！咁我哋年尾咪冇花紅咯？唔係㗎，因為咧， 嗯， 我咁做我係一個策略性嘅，你透明啲話俾佢知。如果佢明明唔知，佢會求其咯。Yeah, 都唔使 冇 錢 賺，我原來可能為可能博張大單翻。 大恩，你又話唔好做蝕本生意，而家你呢個又蝕咗本啦，咁咪同佢講多啲咯。 嗯， 無事不可對人言， 除非你嗰件係 corruption 啊，係一啲啊唔見得光嘅嘢啫，係咪先？咁你咪 咦？但係你咁講，即係你會將你公司策略同同事會傾嘅咯喎。 一定講 個方向， 一定講。 我呢個好好有啲有啲人就係話：喂，老細，你個唔係一個民主政策咩成？我公司唔使所有透明噶嘛。你做得老細就要決策，而員工就走螺絲，唔需要思考咁多嘢噶嘛。呢個同好多啲講法兩樣。 咁呢個咧，背道而馳喎。對唔住啦。咁如果既然我係一個信 vision、信願景嘅人咧，我就唔會受呢套。因為你嗰個咧就真係盲盲頭咁啊做做做嗱，我一陣間其實我都分析一下呢個世界咧，你講到呢度咧我就會哇死啦！今日真係加時啦， 再加再加加時， 下一集添 啊，整個集啦算啦。 咁嗱，其實咧我就收了一篇好文嘅， 嗯， 就講關於咧員工方面，哇死啦去邊啊？ 嗯，大概講咩噶？大概 哎呀，但係真係啊有講四種員工， 嗯，四類 唔係五種啊，唔止啊幾種。OK， 首先。我一定要分享呢個俾大家聽啦。第一種最叻嘅人物，嗱呢種人咧就心無雜念，就全心投入，用靈魂去思考做事。 一般人都做唔到啦。 嗰個公司咧就會即係佢對嗰個公司咧鞠躬盡瘁。 嗯， 要立志成為一番事業嘅人，呢個 number one。 即係家臣添，仲要係呢啲。 呢 number one 啊，呢通常老闆嚟， 用個靈魂去思考。 人才邊個才咧？有個杯字。財物的財， 嗯， 咁呢種人咧就係、是都係好嘢嚟嘅。第二種人，佢話咧呢啲係幫呢個企業咧帶嚟財富嘅， 嗯， 咁呢啲好嘢啦，梗係。我試過有咁嘅同事啊，我好想佢嚟幫我手， 即係好想吸水能力。 哇，大佬吸水能力好勁，即係 call 完之後跟住放低，跟住又再 call， 仲要冇 commission 喎， 嗯， 勁唔勁啊？ 即係佢已經好開心做呢樣嘢啦。 係啦，呢啲咧即係冇得講啦。叫做咩咧？呢類人咧特點咧就係、是。積極主動工作，頭先所講嘅啦， 工作狂， 創新性地完成崗位嘅工作。其實我都有呢啲嘅，我有呢啲 character 嘅，係冇頭先講積極主動，以前冇啊，而家有創新性就話即係點樣帶嚟一啲好嘅方法啦。然之後積極叫同事你改進佢，即係當咗自己嘅公司嘅一部分，能夠將組織工作起到核心嘅作用同主導作用。 即係咩啊？ 話呢啲真係超級人才啦！好啦，跟住另一種人才咧，另一種人才咧。就真係一個才啦，即係天才啦。咁呢啲人咧，天心咧就即係天生咧就每天咧就自發內心做事嘅，做事有責任、有思路、有條理，知道間公司要啲乜嘢，做好啲乜嘢，受益係大家同埋自己，同時真心為呢、這個佢叫單位啦嚇、啊，即係大陸嘅咁講，操心嘅人。咁呢個都唔錯嘅，第三種。跟住第四種啦，人才啦，木字邊嘅，但我其實我中意呢種多啲。人才是指咧個人嘅基本質素好嘅，咁、咧就未有轉化成為有用嘅才能 嘅。哦，即係未剁之前， 未 剁 之前 石， 係啦，我係中意揾呢啲嘅。當然啦，就暫時未帶嚟正式嘅好處，但係你經過雕琢之後咧，就冇咗個木噶啦。 呢啲個真係似阿雲家咁樣教阿仙奴咁樣嗰啲靚仔， 冇錯， 肯肯 你 拎翻嚟啊後衞嚟嘅，我試下擺前鋒雕琢阿仙。 所以咧，你話好似阿劉世良啲咁樣捧埋啲曼聯， 咁都一抽。 喂，大佬，曼聯我使乜？ 萬 九啊！我使乜做領隊啫？係咪先？你請曬啲人粒粒，即係其實等於巴塞。嗱、你哋自己練啦。我今日去打邊爐洗腳。按摩桑拿先啦， 咁系咪啦？其實 即係咁講嘅。OK， 另外一種啦，人手啦，嗱嗱，睇你係咪呢種人啦，就係俾安排做嘢嘅，做咩就做咩，唔安排咧絕對唔做，等著落命令嘅人。 咦？呢個咁似即係中國足球隊有時咧，你唔叫佢助攻唔助攻，個後衞咧明明空曬啦，我係唔想佢吹啊！你教練指令叫我要防守啊嘛。 喂，未算衰喎，另一種叫人員， 邊個員工 嘅員，就係咧。就領工資就唔愛做事，安排同自己無關工作又唔願意，即係屬於咧庸碌嘅人，庸人嚟嘅一種。 但係呢種好似最多，而家成日話 冇錯， 成日話啲九十後懶有主意，其他嘢又唔做。 其實咧，我見到好多時咧，多人咧就話：，唉，好悶啊，翻工星期一，唉，乜 等收工啦、 啊。其實你試下，你有冇試下？其實你諗下，你點都要做噶啦。嗱、除非你唔使做有糧出。咁冇噶嘛，咁、既然你要糧出，你不如做好佢，享受埋個過程。點解你學到嘢嘛？嗱，天咩天降大任於 斯人，必先勞其筋骨、 啊。你必須要你自己，你喂學習係痛苦嘅，其實某程度上 學習痛苦啊？點解？喂，我同你可以兩分三分咁優異啫，只不過學習唔中意學習啊嘛，因為細個唔中意啊嘛，而家大個靚嘢， 知死 咪要學咯，係最簡單啫嘛，係咪先？好啦，另一種叫人災嘅災難嘅災， 最差呢個係 指咧為企業帶嚟麻煩嘅呢類人咧，喺企業裏邊咧存在咧，就會令到企業咧事故不斷、麻煩重生，最終導致咧企業經濟損失。 其實呢啲係咪中意講是非嘅人多啲咧？ 嗱，呢個咧某程度上幾似六八九嘅。嗱，其實佢又即係鱼兩個之間， 帶好多矛盾翻公司咁樣。 嚇！ 即係帶好多矛盾翻公司啊，分黨結派啊，要杯葛嗰個啊，我唔同佢食飯一個。喂，但係其實嗱，問翻你，你點處理啲？譬如話，當你公司十個人啦，一個零零四四，即係可能宅男啲、七啲嘅啲人啲同事，呢條友咁悶唔到食飯啦，你會點處理啲？你定係唔出聲先見到呢啲，等佢自己搞掂先。 如果你講多次，唔好意思。 即係啱啱，譬如一個同事俾人杯葛，佢一個人食飯，全部哦請食飯。你見佢戇誇誇買嘢翻嚟食公司又爬飯，塊面啊有三條黑線喺度，咁樣你會點處理呢啲情況咧？即係同事嘅人際關係。 哇死啦！我真係冇 未試過， 因為我 in 佢嗰陣時咧，我大約會問埋佢嘅興趣。 嗯， 你中意聽咩歌噶？你中意聽 啲都問。 你中意打機噶？ 打機打。 你記住，如果咧你遇著幾個人中意打機嘅話，你共同事我咧就唔會有呢情況噶啦。我公司嗰個就係啦。 哦，即係幾日會打機咁樣轉下豬咁樣嘅一齊玩。 係啊，一齊玩嗰啲咩神抄之塔啊啲啱咯，你哋咪玩咯。其實我唔介意嘅， 嗯， 係咪先？所以你 in 嗰陣時咧好重要咯。我真係冇遇過。 即係反而你唔好揾，即係你唔會揾啲好孤僻嘅人，唔會咯。即係睇位置。 我都會睇位置，同埋睇下嗰個位置。如果孤僻有好孤僻好處。 即係如果沙發房嗰個主管梗係揾佢哋做啦。 另外一個咧，我覺得要孤僻嘅位置係咩咧？ 嗯， 就係做 QC 嗰個。 嗯。 如果你同啲製作部嘅同事 friend 嘅話， 誒得啦，誒冇所謂，過得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差曬。 但係如果對佢哋大家孤僻啲嘅話，啱啦，有佢嘅好處嘅。 佢就唔驚你講啲人講乜佢唔理嘅。 我成日都同大陸有啲廠咧做製作嗰啲講話，其實你點解唔請一個人出嚟咧 ？ISO 嚟嘅呢條友，同所有人對著幹， 梗係唔會啦。你睇下冇廉署大陸， 好啦，咁仲有一種喎， 係， 有八種， 仲有添啊，八種人 渣， 人渣就係 咩？經常抱牢騷、無事生非、拉幫結派、挑起事端、品德低下的破壞分子。 姓 梁，真係 姓梁 振英喎。 姓梁嗰啲員工肯定唔使講啊，真係慘啊！姓梁， 姓梁喎，喂，呢個好明顯係梁振英啦。嗱，分呢種六種人，咁你自己嗱，頭先我講完之後，你即對號入座啦。 嗯， 你講係邊類啦？ 我哋八號啦，唔使講啦，人渣。 好啦，另外啦，你一點就係、是、哇講唔曬啲咩，用人不疑啊！咁另外當然疑有咩用啦？咁啊其實咧，我梗係領個嘢啦。 嗯， 用人不疑，咁啊結果疑人不用，結果係收尾領咗嘢，咁啊當我經驗啦。 嗯， 但係用人不疑，我覺得真係嘅，你要俾佢試。 嗯， 咁啊跟住賴另外一點就話。你俾佢錯， 但係咪你即係叫做俾佢一個有信任度，到咗時候就不疑啦。即係你中間測試嘅過程，即係 當然啦。 嗯， 我唔會 一開波 一掉掉俾佢，因為調翻轉因為其實如果你一刀切咁去講呢個用人不疑嘅話，其實係有啲武斷。 即係唔係零至一百，係慢慢個信任累積到一個程度，再放手俾佢。 你愛一個人會唔會一見到就愛 愛到一百？ 我一百唔會噶嘛， 唔會啦， 會慢慢可能冇 feel 嘅。例如話你見到安靜初頭，咦死啦，唔會。跟住睇完，哇唔係， 聽眾唔好亂嚟啊！呢個亂講嘅 啫，係咩？係咁，你變咗你覺得你即係對佢種信任咧？因為其實你好簡單啫嘛，人係一面鏡嚟嘅。 嗯， 你感覺到嘅，你感覺到如果老闆對你係信任嘅話咧，你都覺得啊，我都唔辜負你啦， 早啲咯啲 嗱，我啊有少少性本善嘅支持嘅嗰方嘅。我就反對，即係或者諗諗你係衰人啲咁樣。其實某程度上幾次美國佬嘅美國人咧，就係信咗你先， 咪左交咯。 信咗你先嘅，例如話咩咧？佢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嘅。 譬如你講咪嗰啲留學生咪過去考試嗰啲嘅， 係啦， 佢唔會好驗到你張證啊，驗指紋而家唔得啦，而家佢全部要驗指紋，要驗呢樣嗰樣啦。 所以咧，美國咧冇乜警察，冇乜成咧。但係當你一犯法嗰陣時咧，你就會罰到你好重。 嗯， 因為佢哋其實。即其實我覺得呢個制度係幾好嘅。 嗯， 我所有都會搬喺我自己公司嗰度咁做。O K， 即係先信你先有 honor system，信咗你先。 同埋我，我都會 跟他傾偈的時候，咁即係咁大人咯，大家知道你個人是不是一個誠信可靠？ 嗯， 即係大約都知道你，例如話擔天望地啊，隻眼手林鄭嗰啲咁咧， 嗰只 制度上問題，冇人需要負責嗰啲咁，喂得啦，拜拜。即係講真啦，啊嗰日同某人啦嚇講開，唔好意思啊，如果聽緊呢個節目，應該都冇噶啦 ，AO 嘅話。如果你仲係做緊 AO 嘅話咧，咁如果你做咗十幾年嘅話咧，話俾你知啦，對唔住啦。咁你喺 AO 嚟講咧，你都係啲最唔係好起限嘅啦。起限嗰啲通常都唔會做嘅啦。咁而林鄭呢啲咧升到上去咧，話俾你知，我唔覺得佢有咩才幹。亦都嗰句歡迎啊，即係呢個切十個問題出嚟，一齊去解決佢啦。阿林鄭。我同阿 Lens 兩個鬥你嚇， 又跳海輸咗係嘛？ 輸咗跳海， 又跳海。 我哋兩個加埋三分嘅，加埋五分， 加埋攞 五分。我同兩個加埋五分啊，係咪先？即係天之驕子啊嘛嚇，即係咩尖子啊咁啊。Anyway 嗱，跟住咧就用人不疑啊。咁啊，睇先啊。咁啊，另外講樣嘢， 嗯， 講喺頭先講林鄭呢個咧，咁眼睄一睄下咧，我呢度寫咗一個 point 嘅，我真係試過咧。請一個人又好，或者同一個合作夥伴，我之前好似講過合作夥伴嗰單嘢。我認識佢嗰陣時咧，佢已經眼睄嚟睄去。放心啦，大恩，我點會扇你啊？哇！跟住扇 到有冇咁誇張？你個樣啊，先到有冇誇張喎？ 因為其實咧，咁啊，咁啦，但係咁啦。嗱，例如話鏡頭係呢啊，梗係啦，大恩，我點會呃你啊？唉，我哋啲嘢咧交貨交到噶啦，梗係點會扇你傻嘅？我有冇咁命嘅啊？冇望啊嘛！嗱，呢啲咧其實老生常談，你哋真係要，真係要，即係唔係話百分之一百 ，OK， 但係都不中意不願意，即係其實呢種，我覺得係一種 身體語言， 一種身體語言啦，同埋一種你諗下啦，佢要望嚟望去，即係佢成日腦裏邊係喺度諗緊唔同嘅嘢。其實如果直接講一句 ，Lens， 我愛你， 哇，好啊， 好直接嘅。但係如果話 Lens。 我咧都比較愛你。 我比較我唔存在愛你呢個問題嘅，咁即係好多啲啊，好多語言堆砌出嚟嗰啲咧，唔直接，咁你咪自己諗下咯。即係呢個大家要 即係唔值得請呢啲人啦， 係咪？即係你其實第一，我唔係請啦，就算合作夥伴都好啦。 嗯、 即係其實需要係一啲好真誠，要大家傾偈咩咯。跟住啊，呢點好重要啦，論功行賞。 即係總之有花紅就出啦。 係啦。 喂，但係問題，我知呢樣嘢，我哋我十幾年前，即係就算翻暑期工咧，都會好啲公司咧，即係譬如你 OT 會有糧出啦。咁而家即係好多朋啲朋友做啲公司啲花紅好多冇嘅喎，即係好似 OT 係緊嘅喎。 喂， 但係呢一個係個香港就變咗咁樣啦，即係金融風暴之後。 嗱，首先咧， 啲老細， 我成日都講啦，你自強不息，你令到你自己成為公司不可缺嘅一份子，你咪有議價能力咯。 嗯、 如果你成日好似头先有啲第六定七嗰啲咁咧，怨声怨气，唉，又掉嚟俾我做。如果我系你，你想即系你想年年有花红，年年有商量啊，得，你咪见到啲嘢，喂，老细得唔得？掂唔掂？俾我做试下，俾我试下。 但你咁做，即系低调烂做嗰啲同事会插你，要做烂事喎。呢个同事咁样， 乜做嘢好系要俾人闹噶？ 系噶，要噶，你抢埋我啲嘢做咯。 咁拜拜，你咪停留喺嗰度咯。我唔系咁做嘢，其实出嚟做生意都好，我唔系一定低，唔系一定低调烂砌嘅，即系烂砌。其实你喺个过程中你自己学到嘢啦。第一，我唔会理人点谂，即系正如你话，我有 creative 嘅，咁你行家唔通话你有冇搞错啊？大恩，你公司咁有 creative， 都会噶。 咁我系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攞晒你的生意。咁你冇办法噶，其实行到尾，我就问你一句咯。如果下个月你冇粮出，或者唔够钱使嗰阵时候，问个同事借，你的同事会跟住就会顾左右言他。啊喂，今晚你不要食饭啊？咁我想问你啦，嗰阵时候你会拣边样啊？我都系拣，宁愿咧自己学多啲嘢，勤力啲，主动啲做嘢，系嘛？好啦，记住，因为咧，同埋咧。嗱，呢度我要用伙計呢個 term 啦，點解咧？即係其實伙計好同事到咧，佢覺得你賺好多錢， 覺得個老細賺好多錢， 因為佢冇佢就係計啲好面數啊嘛。 所以點解頭先我講要透明咧？ 哦，你連自己賺幾多攤曬出嚟， 佢哋當傻嘅咩？ 計到數嘅， 你即係點會計唔到數啫？ 嗯， 任何一個夥計都計到數嘅。任何一個，除非嗰個人唔想諗嘅啫， 同個會計食粉爹兩句都知啦， 同埋啲來貨價大約咩價都知噶啦，你呃唔到人嘅，反而你透明啲，咁你賺到嘅話，我覺得真係做老闆唔好吝惜，因為你吝惜咗咧，同埋點解我要講誒？頭先我講話要透明咧，你要俾佢見到 vision 之後，你會知道我唔會吝惜嘅， 嗯，有錢大家揾， 我揾咗之後，你會得到啲乜嘢？咁大家咪望住一條路行咯。如果你諗下啦，其實唔望住條路行咧，咁行係好辛苦的。嗰條路講埋呢個 point 先， 嗯， 我都知過咗時噶啦。咁啊，佢覺得你賺好多啦，但係咁喎，調翻轉喎，我想問你啦，夥計嘅話，你又唔肯冒險？我成日都咁講，嗱，不如咁啊，嗱，你冇出糧，我畫個 percentage 俾你。你睇翻我過往呢24个月平均收入，我畫條數出嚟。我俾個 percentage 係比你而家嘅人工多即係多50% 嘅。不過你唔好出底薪，你值唔值？ 值啊！即刻咁講，即制咯。 你咁講啫， 我性格啫，可能其他唔。 我咁耐未試過 啊！ 我咁耐未試過人制， 有得諗我真係呢個。 因為其實好多人肯冒險噶嘛，所以咧你一定要俾佢知道。 嗯。 咁所以論功行賞，調翻轉你都要俾佢咯。咁同埋我都試過出個 offer。是真的沒有人想要，那我也沒人發過， 嗯， 那所以你不要說，即因為可能 你不是在那張椅子上，其實今天我講了一半的， 做很多是吧， 我還有一半未講，不如留下集，但下集我想講什麼，我想跟你講那個 講什麼，哦，那個都可以 講傳銷， 好啊，先講一點總之很香的那些，又穿西裝在金鐘走，在中環那個叫什麼銅鑼灣行嚟行去嗰啲啦， 係啊，都唔係著，唔使著西裝。我 要噶， 我見到多啲啊，大陸嚟嘅啲婦女啊，咁企曬喺度咧。 係咩？ 係啊，踎喺度有乜都有。 好預告一下咯，其實我哋先喺練心術都講一啲嘅，不過就嗰個係心理層面講多啲咯。 係， 可以同你講多啲實際佢哋操作情況都講多啲咯。 咁你幾時可以俾多份筆記我啊？ 嚇， 我要下集 study 下喎。 下集啦，係咪同你傾啦？ 好嘛。咁但我今日我又好想講埋用人，不過就唔想加時啊，因為 好肚餓啦，未食飯啦。 同埋咧，我琴晚12点落機，我係 JetNet 未瞓到覺。其實我而家好眼瞓，咁好啦，咁啊，同大家講聲上一集啦嚇，可能冇乜即係好多朋友係聽唔明嘅話，咁啊，請大家都唔知啦。咁啊，記住嚟緊禮拜六，唔該真係 幾點啊？ 3点至6点，好似仲有少少位嘅，你都仲可以 walk in 得唔得 ？walk in 啦，咁啊，10个8个都仲得嘅，因為其實阿 Carmen 都話嚟多啲人啦，即係我哋想今次咧就。又講翻轉頭啦，我聽日都錄到啊，都會講噶啦。其實我主要咧做呢個節目咧，我都係想多啲人 交流啊，多 交流啦。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好唔憤嗰啲藍絲咧，成日鬧啲黃絲嘅後生仔廢青啊啲咁樣咧，我哋要話俾你知，我哋係得嘅，我哋有能力嘅，我哋有創意嘅，我係有我哋有自己嘅一套諗法嘅。你哋只不過係上一代好好彩地食到嗰個潮流，或者炒到鋪啊，買到個的士牌。你對唔住，你對社會冇貢獻嘅，即係你炒賣呢啲。我要即係希望呢個節目可以教，即係唔好教咧，就交流到、分享到啲知識俾大家，係真係學到即係唔同嘅嘢。所以咧，禮拜六咧有時間一定要嚟，因為到時咧會表演一下。呢、这個做網頁啊，有幾咁易啊 ？Nancy 都見到話易，又或者點去開 invoice 啊？呢啲好簡單咁嘅嘢，不過咁影響好深遠嘅嘢，同埋現場有幾位高手喺度，咁不論那天文地理法律乜都有可以俾你問。咁啊，到時禮拜六噶嘛，到準時見啦。咁啊，冇乜酒水好似係嘛？ 自己帶啦， 自己帶啦，因為我今次主要咧嚟食咗飯先好嚟，因為我主要都係嚟都係交流嘅，咁啊唔切呢個飲品食品啦，因為冇咁多準備。好，咁啊今日生意好啲，拜拜。 我唔係咩經濟學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 但係錯得多，傷氣力。一般養妻活兒，住 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幾多點？ 有我大 M， 生意好啲，準時見啦！